津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喜欢听相声的朋友，您应该都知道，在相声表演当中，有种方式叫倒口。所谓倒口，也叫切口，就是学其他各省人说话。这也常被当作是说学逗唱当中的学功，是相声的基本功之一。如果一段相声当中有大量的仿学方言，或是一人一上台就以方言人物形象出现，那么这种节目就叫做倒口活。各位好，欢迎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的快乐之旅啊，跟您聊一聊相声当中的倒口山东话，同时为您准备了几段精彩的山东话倒口的相声，希望您能喜欢。在倒口山东话的相声中，最有名的一段就是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山东二黄作为学相声必修的柳活的基本功之一，可以说是每位专业相声演员都应该掌握的段子。所以说过这段相声的演员也是数不胜数，李金斗、陈永泉、石富宽、侯耀文、郭德纲、于谦、魏文亮、张永久等等，在这些版本中，尤以魏文亮的版本最有特点。魏文亮嗓音高亢嘹亮，唱起京剧和山东二黄来是格外的动听，令人难忘。下面呢，就请您欣赏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相声《山东二黄》。 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的 啊， 不是这么简单。 怎么？ 他具备很多的条件。 都有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他的口齿要伶俐。 哦，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观众不能理解，你的段子内容就无法发酵。 哦，听不明白不行。 哎，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的要下一些功夫。 哦， 要练一些个绕着嘴皮子的艺术， 就是绕口令。 哎，对了。 哦，基本功。 但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您听这嘴多利索， 手里拄着蹦白。白拐棒棍儿， 多清楚，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字字入耳，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 什么叫障碍物啊？ 咬舌、见舌、大舌头。 哦，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甭说说相声。 哦， 唱大鼓都不灵。 怎么呢？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 哦， 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哦，也得清楚。嗯， 京韵大鼓 啊啊， 大西厢，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什么叫儿化音呢？ 举个例子啊， 您说一说。 说这个人字 啊， 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嗯， 那得说人儿。 哦，人儿。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嗯， 那得说门儿。 门儿。 人儿。门儿。神儿。盆儿。 嘿，小哲。 啊，大舌头一说就可乐了。 大舌头怎么样？ 柔毛怂头。 哈。这叫什么味儿？这叫， 所以说这大西厢听着这类的音声， 是啊， 一上来都这味儿的。 您给学两句。 二八的秋家人，兰树中翠莹莹，要是得了不得点的病啊。 听听， 是这意思啊？ 多好啊！ 翠莹莹。